我就懒得呀，那是你伢子口不大清爽。 哎呦，你这个叫黑黑少计较，你也可少你个新娘娘， 别少你了， 糊涂不啷个新娘娘，阿会得憋屈个了， 阿会遇上欧毛病， 欧口子，缺角， 扎水， 对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 磨鼻，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破劲里子气呀，什么子？糊涂那个高师爷不会的憋屈的，顶顶恶人们身后是磨皮，恨得嘞，恨不得我快放进天黑嘞，奔到口口磨皮啊，磨皮啊，把这像粪皮。这一下嘛，哎呀，见一身，此时一身，哇，啊，听雷自打耳鼻风，一十根头发九根皮，上夫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子也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没才讲个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三姑娘生个漂亮谁了孩子呀，气得啥呢？哎，想得黑大，还不动起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骂的，我新娘娘猜到喜堂浪向。有请新贵人，有请糊涂郎。啊啊！区区糊涂郎，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呀、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九当万人，离避难道出门，直到今朝赴阴险，我带去公司。三个月，想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孙那个叫韩队，得说他没诚信，对郎打个女娲军，孙郎抓到个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事物？这些姑娘困难是那个老人心啊，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哇！夫妻两家头交把天地，红罗千军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郎我门归国，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么？要天方金针，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啥高的啦？这对于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家逼迫生死，好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姑姐，你过啥包？三姑娘来天方金针。这个在心上扩大，后续就从血压上升，得神丹嘛，不行。 根本得贴呢，哪接贴？马上就没接贴。你说的啊，那不够了嘿，没办法，发不马上这还忙活，你要发接贴放进比偷放进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放进。 哟，一个难为的么身体，一个。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怕难为人。从大概搿张饭食得我糊涂郎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怕难为人，你两家头受伤了，你家半斤八两，家胖家粗放不多了。 那么糊涂了，俺也扣你面孔嘛，年过七年，嘿嘿，这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那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扣嘛，扣你背影一样滚。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就你背影拉扣啊，真是心房里憋憋心。 那行的是哪个家？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怀里上官人们就是夫妻这样那身样不着哦对着刚刚天特方巾我自个发汗我们的铺内围巾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见过你我无位置告诉我让他哭里不起来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告诉清爽的哎呀自个夫妻这样铺上个内围巾呢快点把这个起在那破镜里的心目当中，个糊涂郎杀得一上一刀，所以白出来的目光盯了上头了郎心。你这分君，千莫比天。哟，那么不叫？他一年呐，说你破镜里寻个糊涂郎，寻只半夜分心说。 跟你忙着上头看嘛，哪看得见？你眼睛盯了下头看嘛，你看得见？你们分看见，糊涂郎他看得了清清爽爽。从当时高些内看的，现在一看嘛，啥叫内看？标致漂亮，看得个糊涂郎拍手拍脚，十身光鲜。哎呦，标致改，漂亮改，干不上嘴，干不上嘴，干不上嘴。 哎呀，一动三口，这口气是靠上门去厉害，没动没动，没啊没啊，上去讲你懂了啊，没动没动，给他嗓子做手指，没啊没好，一个动三路啊，对时光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 那这写不出来的没准啊我随时糊涂不了呀 这么体力的学生弟吗 没得没得刚才你两个的爸爸爸这谁谁是我呀 也还得了这个一个糊涂了我到这一上一都送进去的来让我们去可以办好了这个一个糊涂了也是你来办好了龙哥哥我要我们来帮你了嘿我哎 呀那是不好的事东方花烛夜 想晓得你这个标准这个漂亮子，侬西雅虎为特的给。 哎呀，可绝我听不懂这玩意， 侬要不是呼吸了特呢，侬真不白发呀。侬发特呢是要去吃护士给。 那是更高的外国人子，真记得。 你别夸，侬来讲不难听呐。那一天，侬在金房之上把手并埋，长大后命侬上他门。长大后，接侬到你屋里去的门，我说糊涂了，还是奶粉太高些。哎，我说女娃买准分太开，搿么子个？我送把那个三娃的翻来动地难看呐。我说女娃，你们翻动地，我八堂祖先还是一动地，我穷不够，他不起翻，搿么子个？我另外再加把那一两银子翻来里地，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女娃，你家女东的人不晓得你穷人的苦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先生意，风吃一不娱乐礼物啊！一搞的要上去呀，父母们那偷得起高兴的，我这边那飞，转到面孔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哥讲山上飞，女娃飞飞还是飞？你是个再飞？我送张批子到俺们里陪你吃故事啊！ 吃故事？ 哎，吃故事、啊！ 啥个代名词？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哪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啦？你刚才进来的辰光，我已经到判决里判办的，你现在非还是老混吃故事？故事非要吃，那么他判决里非要他吃故事？我这。他是人莫不人亲，与谁明送过举杯金阳啊门。哎，送一副口内喉八大雷贝，这等俺的兵，谁来挑防啊？今我真不白发了，这是个娘子哟！ 哎呦，听我哥哥一番，我们忽然明白。想到外地少时间必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天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实实实关着我，也做了地不帮你太太，我撇开外地，你心为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让我听进来，回来听。你先夸妇女嘛，刚给，那你俩到底是不配了？你想着，你不是讲年轻，是讲憋屈；我们是讲年纪大，是讲内裤，是讲二十。你先伤心不对，你先觉得啊，你讲不是我讲，生是富家人，死是富家猪，不那个呀？你妇女们难得我哎，嘴巴。 此话当真？ 真怪我从来不会骗你，怪不要你说。但是们张大夫叫个一两银子，随着讲八八岁八光个菜。这个我讲出来，挂得不还挂那个是个那是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样许多银子，亲啊走着大包子肯放我办。你良心虽如何，不过那个人伤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消。花弟，你才肯放我白，花弟去，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一百副特干。对，换了外周身来，谁搭在门手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了我呢。 问我母娘还是这不是该怎么为娘告吧 后来都父母在一说吧你连、哦、 你要娘来这四个字哎呦，我说的说你这根本的案子嘛，在亲家屋里去对不对？ 我一定、 啊。你都入亲啊？哎呦，我可不能呀！不亲家嘛，在朋友里去等他俩。 你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名字比个胡同上还要可这么难办呢？我三个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脱啊？ 哎呦！ 哎呦，你别哭娘，别哭。哦，公公呢？今想想办法子，做夫妻嘛分牛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兰花客。哎呦，这个作孽个，根本是俺吧？你既然不兰花去嘛，就带过来给打腿吧。哎呦，你不要喝奶，我分讲我了哇子个。这个，你带过来给打腿，你两家的这个国民夫妻难可呢？ 什么叫做国民夫妻？ 啥叫国民夫妻不得俺？你们是在里下我在门啊的在过站铺我困了啊的你里下们我在高浪上去妈妈设备妈的不接地啊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人是为他们你行了与其自然后你这不至于不成我就几乎为突然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个就不仅把自当做自亲我们每次的为了要勾引我儿子所以我们的两个女叫王女国四女国大家国鬼国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是叫国民夫妻那可那 福东老真是世高老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睡绿我子但是高兴的我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吃不是一个肚子吃我老听不开见我带上大伙吃的扎到血等我个情况送去我个配不了斧头了罢了我问题这两点了爷们告不斧头了爷们围出去这么的地不往一套套围出去分有个告不斧头了对你妈妈扎起嘛实在不扎起那么那米空那口子嘛您傻都的嘛我还是顾虑这样那么那您二鞋子嘛米空灯呀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离去夫妻也可以死的了今天跟你家大狗家别个干着一下正在隐亏的把上斧头让上干个汉人肯放我摆屋子不跟你那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这能给有时搞明空啊想想扎大碗那个咋是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那等了屋里想他睡他这些你认为温潮胜出我一定会都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分为的高不斧头了我批上高不斧头了斧头了哪颗哪颗我呼吸二仙二仙我终于那叫气死你个老子告不服都了也告不你们这对里一口哎高高扣扣二是二的嘞以前扣扣二嘛二二的单位远程给高高扣扣哪扣是哪扣的嘞以前扣扣的要危害了呀这边告诉分别吃呀哎呦良心害了呀告不给这女人不吃亏的正定告不理别个告不理嘛中国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浪 你拿见我大浪的家那必是十八人的走啊不过这下十八人最三浪四浪不大浪的可是我比十八人啊吃告了那好家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官民夫妻 不做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分手去了 哦你两个的把的一家哎呦那些人说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我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家一想嘛余子根本我敢打扫啊 是叫我写出来罗个男人还高住还打扫个叫 天空感觉一下美好，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高的道德路倒是路倒是路，又打了， 有个大笑啊！我说这，大浪众卿大肆杰作，请听我一个字幕。 俺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三个是刚刚那么人啊，唱几句唱的。 为了我 真八月之红红红，双翼赤霞爱光升，为君王祭门，我否 在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在侬搿种露天场子，哪会得有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大清了，这来到搿四川胡同三号门前，但是李慧是举起了自家的右手，正预备碰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开，哪会是游戏开的？哎呀，侬多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 听你还是跟苍大哥出席一块游大米还是跟游戏开 哟，我当时是樊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着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来床前有个喜竹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 哎、 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了，我们下铺奔出来到门口，对外头一看，我们费先生喂，看见这位费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智力下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西的一刹那，这个费家子也是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昨天这个招呼太短，那只有两个字，这在外家是啊，格两天不动，可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紧。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一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缺眼光， 不是不是我缺。我是真叫老高子。 是啊是啊，来来来，哎呀，屋里请屋里请，还有凤仙，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大，十来个平方，但是打扫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桌椅，两只白木凳子。哦哟，三头只床，这是东阁，北方人叫炕，这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行着行着。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樊先生啊，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的。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请讲，明白到。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的啥人称？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贡献，我们免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哎呀，叔，第一就对你个爸的嘛，你个擦皮的擦皮的，他明白 的。你妈妈在东地上面呢，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看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身是这样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口口没光闪。一旦打听下来，爷娘我刚过年，我不要物质的。不是，那个钱谁出啊？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长。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我两边是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海浪向自个吃两副杯茶拿起来，三十一的唐大夫大神仙抓把茶一开水冲，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茶，你够吃的。上天，你看这个杯子浪向肯定要激活，有激活。不不不，我只不够，不够。 冯西对说：“阿叔忙忙，做事经常啥个样子的？”眼睛过来。樊先生，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到外头猜他之后，当着那白教授的面，我搿只杯子是弯道是道，当着清清爽爽，我也不放心。大概的，差不多跟谁在太阳光里向一只玻璃杯呀、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过来的，带他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家生意，这个谁是啊，多谢你啊。手背抖起来，哦哟，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所有东西也吃，阿在弄大杯白开水吃那个时间。好的，第八我欣赏我的该懂的挺心的，别跟了给他太大意吃松吧。那樊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凤姐照顾樊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杀鸡锅，阿叔拉黑了一笔的看等待一代记他了，似乎他一个人身上了该搞得了。其实是有一度比的黑，我想的那白身上好，但是两方的对立的总好了黑，其 才讲不出。对于人的子们，多长子老让捏鼻子噻。 可外家是好了让玉后，上天来个子谁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问啥，第二句么讲啥？哪会得上上空一句闲话才问不出？那， 哎， 上天们，你看。台子浪向，因为金子阁浪向插出一张三寸半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全是门里搿位姑娘哇！ 像啥女孩我这？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哪种故事我最要听了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可是照相机。 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这张照片是跟我夫人当年拍的。根本不要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好， 来看这个白亮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窄，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挂彩的。 这个你就不晓得，好的照片才是好玩的。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来来来， 喂喂喂，你把裤衩打吧。三个面孔五个脸，好的好的，把裤衩脱脱的。 阿哥子，恭喜我这个人帮了，别让有点太意了。阿哥子，送上外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恭喜我那个姑娘们这个五花子盘打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侪是我各位先生侪有各种经历，侪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30个钟头，擦，随着讲过去了。 没么必要的了。30个钟头，擦，过去了。后面的蜡像生气一样，立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讲，立至30个钟头，胖歪歪头下来垮，好不是门里慌一下子了。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刘大兴吃午饭吗？ 准备， 我去搞个炸酱面。 吃准备着，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意地不要紧，你去不，我要问。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袋袋里向磨成5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买个官儿袋袋。 来，这个口气上5块的眼珠子叫我打出来，趁心了很不得往那石头袋袋里，但是杯子反向分归的走不成，但是不一样啥。爱心的把那个小猪的扛得不离多两个母鸡，那路翻来。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节先夸。5块的拍起出来，忙着报纸下的一看，那发现了，他又要走了。他也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快送送樊先生嘛，是不是？ 那樊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被子，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送，我送， 不是来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未必上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子，说你知道，听你出大度，给一块洋钿，今朝一分5块，很深一袋的5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故意不起。那个我身上要锤子，我真的真应该为送的啥个礼物不能。但是屋里向一定是谁，你叫我送啥呢？哎，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谁呀啥子？刚刚各位白先生看这张照片是完成在世上好汉，那不是拿这张照片送不来？手里头两包的一切新的眼睛过来，这批吹台我张举办出我过来，你李相子得吃了一张5块的，在杯子下的一口吧，5块的没得个子。 阿叔个新家属的话，那么呢哈，一趟汉的，一配父母床的，等于是干不娘。我快点忙着身边带一带，我在这边当当的星星，我班子搬一搬，换个名字，坐自己自家坐出来。樊先生， 老陈，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哎 呀，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么子啊？俺是樊家玉，没事忙去他你屋里呀，去去不得了。陈峰身上顶他忙去的皮夹子，一口心里想着孙子吧，哎呀，不要么说，刚刚班子里向有张五排的了还。想到给那位来得了忙着你想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说是个伪家子狗先生我听见不背的个狗娘的声音阿伟在这缝隙下对胖不够了一口吗狗就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想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狗娘胖在这里个浑身个力道发出啥地方来哈一口进来冲上来狗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啊、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呀。 有啊。 我觉得我闻得了你的味道。 拿。 我说 啊， 哦，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不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令夫请个送本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这么着，让我让我看看吧。打，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叫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大个地方， 这地方刚是跟阿弟夫是没用的。 别看，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那么动着，这要么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这你放心，我保证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才来，我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不要送了。 重重向后退。 十八富贵贫穷来世成，你哪知下怎么有春光，你是在娇艳，你是无论疼而羞是真，真心真意真心 放心， 哎呦，就放得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就应在店里穿个十安裳，来介绍个文林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人家是晓得这个阿叔了，让不放心子。 哎呦，心里想的有啊，这一百个夫人牛呀，不得已去。 那公子家生听出来，只有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安慰的他一不生。分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你刚刚讲啥个呀？回去去再看个呀？你等我摆正呀？ 我摆正，你还要摆正？我摆正，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着。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郎发誓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喜是开心啊！凤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米，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着机会得意。 实在搿两句闲话讲个不是凤喜。今朝广大听众前来捧场贺喜，你常先生心里想交关喜意。